网上流传葡萄啊系打避孕药催生，好多农民啊辛辛苦苦种嘅葡萄啊都滞销，呢啲咪唔识做生意咯？转下弯，葡萄火拍呢个 condom 一齐做促销，嚟个 crossover 啊嘛，估计仲可能供不应求添。咁迟啲咧可以用大头奶粉嚟克制呢个寨卡病毒，所以话我哋强国几有前瞻性。一早就研发好寨卡病毒嘅解药啊！我系强国新患者阿 Win。 嗱，强国人咧又真系好中意做生意，好做生意做得好好嘅。嗱，世人咧都好难阻止咧中国人做劏房嘅啦。嗱，最近咧深圳市嘅警方咧就查获一个屋苑，一个三房两厅嘅屋啦咁样样，竟然改装到一个拥有15个上下铺双人床、前后30个床位嘅屋，里面咧仲有一个小卖部，可以卖埋呢个饮品同埋雪糕添，你话我哋强国人咧做生意真系几犀利咧！我系强国新患者白旗， 三星 Note 7因为电池可能会爆炸嘅问题要全球回收，做到人如其名啊，唔系物如其名一致，真正 Note 7啊！啊，据讲马云听到你消息咧，好兴奋啊！嗱，以后唔好净系话淘宝嘅中国嘅会爆炸啦，淘宝冇假货，真嘅一样会爆炸噶，嚟淘宝啦，人哋 Note 7，我哋一样 Note 7。我是强国移民顾问 MJ。 好啦，欢迎大家翻到嚟强国 生患者，系啦， 大家好啊，系啊，咦，你冇用六七、啊， 我唔用六七，你听讲 iPhone 7就嚟出添啊，即系题外话， 系啊，就嚟出啦， 即系点解会真系要改做六七嘅？即系我以为 咁人哋唔会理你广东话谂乜噶嘛， 我以为唔会用 咁，咁就你用普通话嚟读都冇问题啦， 系啊，所以广东话真系一定要守护啊，我哋可以自由地讲杂种六七，杂种请用六七， 我真系唔系职业啫，如果你做道种嘅叫叶种添啊！ 好啦，我哋嗱上回提要啦，咁我哋又讲即系中国做官啊，有个8条原理啊，所谓包括中谷啊。好啦，我哋讲到第五个啦，嗱第五个讲咩咧吓？就话必须啊，把会做人放喺首位。跟住先系做事，咁呢个我细个阿妈都同我讲 啦，呢个都唔需要多讨论啦。 终于有条系正确噶啦，正常噶，系啱嘅呢个要做人。 好啦，有另外一条啦，嗱，我哋嘅社会无论外表点样变化，其实咧都系农民社会。农民嘅特点系乜嘢啊？目光短浅，咁注重眼前嘅利益。我哋周围嘅人咧，无论外表系点样样咧，骨子入边都系一个农民，所以咧要多学习封建嗰一套，系啦，即系比如揾个结拜兄弟啊嗰啲嘢，其实都系不过分嘅。 黐线嘅呢个真系黐线 嘅。你唔感觉到系当年喺呢个出差嘅时候啊，见到啲客户啊乜嘢咧，一譬如姓林啊，林哥啊， 系啦，即系个个认识咁噶嘛。 系啊，刘林啊，刘真啊，刘陈啊，个个都系咁样噶嘛。 你嗰啲冇咁亲咧，都会叫佢啲小林啊、小陈啊咁啊，嗰啲好似好熟咁啊，大家咧。 但系呢个真系喺西方社会。真系好少，即系譬如真系Peter 咁嘅 Little Peter， 比较少啦， 或者 Old Peter 咁样，啲唔系咁叫 Peter Brother， 唔系呢个唔同地方嘅文化咧。但系呢个点会鼓励人哋目光短浅？一定要短浅？呢个黐线！ 嗱，佢唔系嗱，应该咁讲，佢系道出咗呢个社会嘅骨子。 我哋系农民， 佢唔系鼓励人去咁做，佢系好通透咁样讲话。其实中国人个骨子入边 系 都系目光短浅， 谂眼前嘅利益咧，你谂得太长远咧。可能就周围嘅人未必首先去认可你，你亦都未必咁顺利埋到堆，咁啊，所以亦都会影响你嘅仕途啦。我相信佢想表达嘅意思系咁样。 但系咁啊，白痴咯，净系为咗眼前利益，有时就忘记咗嗰个长远利益。嗱，例如香港嘅蛇斋饼种就系一个好例子啦。 系 咁，嗰个骨子入，即系佢个意思，咪个骨子入边就系咁咯。点解话农民就系咁？因为农民我净系会睇可能我下一季嘅收成，或者我嚟紧我听日落唔落雨， 系 咁样嘅啫嘛。 所以希望佢哋强国系而家经济发展咁紧要嘅时候，都开始定位啦。嗱，大家唔好再当自己农民啦，我哋目光要长远少少。咁啊，真系中国有希望啦。 同意嘅。 好啦，咁有另外一条啦，呢个咧我都觉得都不为过嘅。要相信拍马屁是高级艺术， 擦鞋啦！ 喺人治社会咧，上级嘅赏识咧系升官嘅唯一途径。咁我觉得 喺香港打工都系咁嘅啫，讲真。 呢、這个就撇除中方中国社会又好，西方社会又好啦，上级嘅赏识当然系升官又唯一途径啦。咁、但系咧喺一个文明啊、开放嘅社会咧，唔好话东方西方啦，始终可能有啲制度、 啊、 有准则、嗯，有所谓我哋嘅 pay social system 啊、嗯，或者去点样去评核你嗰个工作态度啊，或者嗰个能力系啦，系点样嘅？但系暂时到目前为止咧，喺国内始终好多企业好，我哋唔好讲官僚啊， 大企业啦、 啊，大企业啦、啊，始终都系你点样去同你个上司去维持一个好嘅关系，亦都系正确嘅。 所以我庆幸咧，香港以前真系被英国管治开咧，我庆幸我咁耐出嚟做嘢，可能我真系好彩啦。未必就系我啊，我见到系真系。即系老细系会知道边啲人系真系做紧嘢，边人系识做嘢，就唔系真系完全靠关系。当然关系有之重要嘅。你如果黑老细争嘅话，你几做嘢可能都真系冇好前途。咁但系唔系净系全靠呢样咯。 好啦，咁最后一条啦，所有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点样样咧，都不必严格遵守啊。執行起来咧，其实咧都可以变通嘅。 呢、這个真系完全啱、啊，又佢呢个系讲紧。 做官嘅原则咯， 其实好简单去理解啊，即系譬如话国内可能啊习近平主席，落咗个 order， 我要可能全国嘅可能呢个电梯都要符合安全嘅，咁大家系咪真系喺点样执行嘅过程里面有点样变通？佢系用一个咁嘅思维变通。 MJ 咧， 你系真系太理想化啦， 太理想化，佢啲系中国式嘅变通咯。咩叫中国式变通咧？就系讲紧话。总之咧，有位就走，有罅就涉啦。 即系譬如习主席啊，都讲过话食品要安全，咁其实系咪安全，大家都知噶啦、 即系表面上应付到佢安全，实际上系咪安全就唔紧要。呢、這个就 安全可能就将嗰个检验标准降低咯，咁啊所有都安全。系啦，即系呢个所谓个变通咯。 系啦，咁咧其实咧就我睇呢所谓八条原则或者八条忠告啦，所谓无论做官又好，做人都好咧，咁其实。就好，或者打工又好咧，其实好多地方都好啱用噶啦。咁但系咧，调翻转，其实我有个角，即系我有一个，我对强国一直有个印象就系点样样咧。即系可能有啲听众听完咗八条嘢，会觉得，切有咁特别啫？你度度都系咁噶啦。或者我又拉远翻少少啊，因为有啲朋友听过我讲一啲即系可能强国嘅生活，咁又会觉得，切好多地方都系咁噶啦。咁咧反而我会觉得咧，强国即系俾我嘅一个印象咧系点样样咧，系一个极端版嘅正常地方。咩叫极端版正常地方咧？例如讲紧话头先我哋讲咗呢八条条文，其实咧就咁睇落，要好似好正常啦，冇乜嘢啊。但系咧，好多事情去到中国咧，就会变极端化咗啦。好似头先讲嗰样嘢，就系话哦，执行起来系可以变通嘅。嗱、可能喺我哋香港人又好，或者甚至欧美国家人又好， 啱啊。 变通即系 flexibility 啦，个 flexibility 即系讲紧话 正面嘅， 系正面嘅，又或者讲紧话法律不外乎人情呢样嘢。咁但系问题就系咧，喺呢样嘢一摆去强国咧。可能个人情又爆发到好大啦， 即系等于睇埋个法律啦。话 MJ 系太理想化，其实我相信好多人睇到呢个头先所讲嘅第八条咧，都会有 MJ 睇法。诶、好、啊，灵活变通真系去点样去啊造福人民？但系喺我哋呢度同白旗精神进入国内咧，就要知道肯定唔系咁样。个理解方式应该系国家落咗一个政策，或者公司落咗一个政策。哦，全民准做呢样嘢，咁佢就会去点样去变通？我继续去做呢样嘢。 真系是， 佢、某程度。上咧，第八条好，甚至依八条都好咧，佢系会有少少将一个嗰、那个所谓变通啊、所谓叫 overwrite 咗，即系凌驾咗，凌驾咗原本嗰个法律嗰个法律啦，同埋嗰个法律嘅执行嘅原意，系会咁样样嘅，好多嘢好多事情都会咁样样， 同埋任佢变啊嘛，佢系嗰个有佢有变通嘅权力啊嘛，佢有权佢拣点样变通，唔系你话变通吓，嗰、个法律嘅话， 因为求证就系佢啊嘛，所以呢个都系即系点都好啦。头先讲呢八条咧，即系大家得啖笑又好，或者正正系而家可能经常喺国内工作啊，或者接触国内一啲企业都好，记住。有好处嘅，绝对会有好处嘅。 唉，不过太识做人有时咧就，我唔知咧，我总系 始终是理想化啦，我觉得做事是紧要啲嘅，都即系佢做实事啦，或者咁讲吓。但系大家建制派有啲做实事系另一样嘢。 嗱咁所以咧，我又听见啦，咁有啲人咧，即系我系强国有啲朋友咧，即系都好似 M J 你咁善良，或者即系都 理想化。 诶，唔好话理想化咧，即系好好有憧憬去做实事嘅。咁咧，但系奈何咧都未必。即系适应到个社会，咁就可能都储翻啲钱，咁最后移民走咗啦咁样，系啦 系啦，移民都不失为一个好嘅方法嚟。 咁啊，对我嚟讲好事嚟添，下我查都做移民噶嘛， 啱嘅。 系啦，咁点咁 最近移民 有咩好介绍啊？ 好啊好啊，今期就讲下呢个移民爱尔兰啦。呢、這个都同我哋息息相关嘅。咁咧，我喺讲呢个之前咧，我想讲系而家好 hit 嘅一个话题，港独。啊、香港獨立，咁、其實大英帝國咧，以前咧都諗住話，即係要統治世界啊！而家香港咧、或者全世界咧，好多好多地方都俾英國統治過噶嘛，譬如話加拿大啊、澳洲啊，咁而家大英帝國當然就去翻英國嗰邊啦，自己嗰個地方啦，嗰啲加拿大、澳洲已經脱離咗嗰個英國嘅統治啦。咁但係佢嗰度仲有英格蘭啦、蘇格蘭啦、愛爾蘭啦，佢都仲係鬧得熱紅紅嘅。蘇格蘭之前都獨立過啦，咁係啦。苏格兰 就热红红嘅， 系啦，热红红啦，系啦，咁啊，所以佢都咁嗰阵时，我都几留意，咦，佢系点样处理苏格兰独立嘅？有冇留意嗰阵时？ 咦，我真系冇乜点，唔系有公投咩？ 咪俾佢公投咯，俾佢公投咯， 系啦，系啦，嗰阵时先至知道啊，其实公投佢系带出嚟好多样嘢咧，就系会话啊，而家有啲咩问题啊，有啲乜嘢系苏格兰佢哋公投之后得到嘅好处有坏处。咁我最欣赏嘅咧就系嗰阵时英国佢哋嗰个处理嘅手法啊，佢哋会系用一种人性化。佢话啊，你唔中意而家呢一个英国首相嗰阵时嚟讲嘢嘅，佢话你唔中意我冇问题噶，唔会永远留喺度噶。你唔中意我而家呢个现届政府，现届政府都唔会永远留喺度噶。但如果你哋公投离开我哋英格兰嘅话咧，你哋就可能真系永远呢、這个就系会系永远都唔留喺度噶啦咁样。咁跟住佢哋苏格兰之后公投咧，嗰次咧就冇通过到嘅，系啦。咁啊，跟住苏格兰而家继续留喺英格兰嗰度啦。咁跟住好啦。咁之后近排啲嘅就系脱欧公投啦。咁脱欧公投之后，其实英国嘅首相啦，跟住好多嘅商家佬啦，都话呢样嘢系唔好噶嘛，脱欧我哋应该留喺欧洲嘅。是因为留在欧洲的话他们就拿到个利益最大化啦，但他们依然是投票，依然是公投之后结果出来，我都觉得跌眼镜的，就离开了欧洲樣。但是跟着那个首相出来又是说，我觉得他们真的出来讲东西是很有魅力的，他说啊，是的，我是不支持脱欧，不过人民的意愿是要尊重的，是的，那我们现在就是脱欧的了。 这个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民主的制度咯，真的一人一票去表达他们一个意愿。虽然可能就正如一些政客所说啦，咁啊离开了即系脱欧，可能会是对短期啊，起码一个短期里面有一个阵痛嘅，佢嘅旅游业啊或者相关嘅一啲行业都会有影响。但系既然个决定系人民去选举出嚟嘅，咁佢哋都唔会话攞一啲歪理啊，咩不可分裂一部分啊，或者点样先系啦，咁即系去阻挠你咯，你唔中意你自己走。 Exactly。然后咧，佢哋嗰种嘅民主制度咧，绝对唔系话嗰个少数服从多数咁简单，而系咧多数嗰边咧都会关顾翻少数嗰边嘅一啲感受，咁所以佢哋而家咧都揾咗一个留欧派嘅大将去处理脱欧呢个件事，就系去关顾翻所有人嘅所有利益者佢种关系，因为即系虽然话你脱欧派赢啫，留欧派都有极大嘅人数嘛，40%噶嘛，系啦，咁就 系 佢哋呢一个咁样，咁好啦，我拉完咗啦，咁而家咧我想讲嘅咧系一个叫爱尔兰呢个咁样嘅国家啦，爱尔兰咧其实都系英伦嗰个三岛附近噶嘛， 系 啦，爱尔兰，咁其实佢就独立国家嚟嘅，咁呢个独立国家对英国有咩好处呢？嗱，而家咧英国脱欧啊嘛，英国而家咧爱尔兰咧最受欢迎嘅就系英国人，佢哋而家都想移民爱尔兰， 移民去爱尔兰， 系啦， 点解咧？ 因为咧一嚟好多人想留欧啦，英国人嚟讲佢哋变咗多个选择。如果我真系咁中意脱欧嘅，咁我咪继续留喺英国咯。系啦，咁我如果想留喺欧洲嘅，爱尔兰就系欧盟噶嘛，咁我咪可以拣爱尔兰咯。呢、這个咪多个选择咯。 另一样嘢系咪中意饮啤酒啊？ 英国啤酒都唔少嘅，我唔中意饮咖啡啊，爱尔兰咖啡都唔错啊。 因为印象中爱尔兰啱啱嗰届欧洲杯国歌都仲系英国国歌嚟噶。仲 唔 系 唔系唔系， 一定系北外， 北外就 系 啦， 系啊， 北 外 系属于英国 嘅，系啦，即系 United Kingdom 入边嘅，都算系， 好似 Saving the Queen 啊嘛 ，God Save the Queen， 系 Save the Queen， 系啊。 同埋咧喺度同大家分享一样嘢咧，我哋香港人谂嘅移民咧， 就其实在我哋心目中嘅移民嘅定义咧系移居。我哋啲人成日讲我要移民啦，我离开香港啦。其实真系讲紧系移居，我就离开香港呢个地方生活，就去移居去某一个地方生活。咁样我哋系我心目中嘅移民。咁但其实喺世界上咧，移民咧唔系一样咁嘅嘢嚟嘅。譬如头先所讲嘅英国人移民爱尔兰咧，佢其实可能本身留喺英国噶。不过佢又攞多个身份，我攞埋爱尔兰嘅身份，咁我咪好 flexible 咯。 呢个就你所讲嘅移民同移居，可唔可以简单咁讲？移民呢就纯粹系攞一个人哋嗰地方个户籍、户口，移居就系移民 and 定居喺嗰度啦。 系啦，所以移民就唔等于移居。 同埋系佢哋嗰边系可以有双重国籍噶嘛？有双重国籍咧，咁嗰个选择或者个灵活性就会大好多咁样啦。 所以爱尔兰就咁受欢迎啦。 咦，咁 MJ 可以其实。而家专责去做呢个英国嘅移民生意啦，就帮英国人移民到爱尔兰，我谂你应该都几好劲噶。 英国啊，即系佢哋谂佢自己识搞啦，佢自己过去对面海，跟住填张 form， 嗱，因为佢本身就好熟噶啦嘛，两边大家都英语国家，咁我都系讲翻香港人嘅移民啦，因为香港就或多或少咧系崇英嘅，你哋吓、都系香港出世噶， 抵住英超大噶嘛， 系啦，咁我哋都即系俾英国管治过啦，当时咪冇居英权嘅， 系， 咁而家。攞住就算攞去 BNO 啦，都冇居英权噶嘛。咁如果你而家申请移民去爱尔兰咧，你就有居英权啦。呢个就系其中一个香港人睇中话，我要移民爱尔兰嘅一个原因。 咁同埋系咪其实我移去爱尔兰嗰个门槛系低过移民去英国咧？ 低好多，低好多。嗱，首先其中一样嘢啊，头先我讲移民不移居咧，就系一个咁嘅原因。原来咧，香港人其实都庆幸啦，其实几多人几热爱嘅地方嘅。咁好多人嚟问我移民咧，佢都话其实未来呢几年短时间内咧都离唔开香港嘅，可能生意啦。可能或者家庭嘅原因啦，咁佢如果係移民英国嘅话呢，好啊，唔好理钱先，唔讲钱住批咗佢话呢，係啊，你要即刻过英国㗎啦，你要一路居住。但爱尔兰嘅移民政策呢，而家嚟讲啦，都仲可以唔使满足居住条件嘅，都係攞到 即係唔需要坐呢个所谓嘅移民 家， 冇错啦， 人继续可以喺香港 係啦，都攞到嗰、那个爱尔兰嘅居留资格。 系，我啲穷鬼咧，我想问声咧，即系我点样可以移民去爱尔兰？ 哎呀，咁啊，穷鬼啊，真系大件事啦，有啲难度。 百奇嗰啲穷鬼，佢得个千零万咁，真系。 咁啊，穷与有钱咧，通常系个对比啦。咁头先你问过移民英国，移民英国嘅投资移民咧，200万英镑。 哦，而家即系差唔多都两千万噶咯， 咁200万英镑你买球员都买唔到啦。 我2000万英镑，200万英镑嘅阿姐，僆仔入边嘅 好多好穷嘅球会都仲俾得起， 系啦， 系啦。咁移民爱尔兰咧，50万欧元啦， 哦， 都有入到去， 都系而家系咪百几啊？ 唔系约莫400零万港币到咯， 400零万港币 啦，咁都叫做 OK。同埋你系开间公司，咁就你可以譬如话注入人哋一啲公司咁样，咁好多嗰啲好似生意买卖咁样咧，佢会系话几多年之后俾翻啲钱你咁样，咁理论上系集咗笔钱喺度咯。 即系呢个钱佢都唔系话收咗你嘅， 唔系收咗你嘅，系啦，唔系捐款，你可以选择捐款噶。系啊，个移民政策度有捐款呢个 option 嘅。 咦，咁如果佢喺即系一个欧洲所谓啲先进国家嚟讲，咁佢个价钱系相对低廉。 OK 嘅，譬如话西班牙其实差不多，欧洲几个国家，西班牙、葡萄牙都是类似50万欧元。 但是呢，我又怕了，咁钱我就冇㗎啦。咁我想问，假设我真係我中六合彩，咁我就移民过去啦。咁当地生活环境点先？即係我怕㗎喎，呢啲真係。 都有饭食嘅。 唔止呢个就係吸引嘅地方。头先我讲嘅譬如话西班牙、葡萄牙咁样都係50万欧元啦，钱一样啦。咁佢有咩好处呢？有啲好多係吸引香港人嘅。譬如香港人以前啦，或者全世界其实都是習慣了英式教育啊，系啦，咁英文嘅教育，咁爱尔兰就是其中一个最传统英式教育嘅地方，因为咧欧洲。我用翻强国啦，我哋强国生孩子，用翻强国比喻，强国有唔同嘅地方，虽然官方语言系普通话，咁但系佢每个省咧有自己嘅语言嘅，咁所以佢哋讲普通话咧，好多省，譬如我上次去河南省，未必咁纯正嘅普通话嘅，喺欧洲一样，荷兰有荷兰语，西班牙有西班牙语，佢哋英文唔系真系咁好嘅，通常都通嘅，但系唔系咁好，咁要想去一个英国传统国家，你得两个拣嘅啫，一系英国，一系爱尔兰。系啦，咁所以都会吸引。 咁但系我即系好明显，我好年轻啊。咁我想问，如果我过咗去啊，我 你谂咩沟女问题啫？ 我唔系沟女呢个 都靓嘅，都靓嘅。 同埋我搵唔搵到工作嘅？ 揾到工就话呢个真系值得讲下。原嚟你知唔知咧？英国咧除咗中国之外咧，英国人移民都多噶。因为英国都个竞争系同香港都差唔多，可能即系唔同地方，伦敦竞争唔会同香港争好远噶啦。咁、所以佢哋都会走出去。咁但系爱尔兰咧，佢嗰、那个喺欧洲嚟讲啊。我哋香港有句以前叫做畢業等於失業咁樣啦， 係 愛爾蘭就冇嘅，愛爾蘭畢業咧能夠揾到工嘅嗰個比例咧係全歐洲最高嘅。 系咪国家好似党中央咁指定工作？你系党员就帮你委派工作咁样 的？唔系，系佢嗰个国家咧，近几年即系都喺好多欧洲嘅国家都会系开始参考佢啊。佢嗰个经济发展做得很好，咁就如果用强国嘅一啲 terms 咧，就系、是、招商引资做得好啦。招商引资，因为佢系欧洲最低税率。尤其接收一啲外国嘅企业大企业，所以而家呢佢好注重嗰啲叫做电脑科技生物科技。譬如话大家而家香港比较熟悉嘅Facebook 啦，大家玩啦，成日玩啦 ,Google 啦 ,Microsoft 啦，总部都会摆喺爱尔兰嘅，税收低。係、啦，前嗰排有啲新闻就话、咦你哋 Facebook 啊 ,Google 啊呢啲喺英国赚咁多钱淨係交爱尔兰嘅税唔係好妥当，其实都出现过一啲咁嘅问题嘅。 其实依家多唔多强国人移民过去啊？依家 其实都多噶，因为强国人不嬲啊，啲客人都识得咁同我讲噶啦。强国系一个点样嘅地方咧？经济不断地增幅加大，但系自由咧就不断收紧。佢自己都知啊，言论自由啦、政治自由啦，不断地收紧。咁所以佢哋咧。出去揾个地方揾个身份嗰、那个要求系大嘅。咁爱尔兰就头先讲啦，满足到佢哋唔使过去又攞到身份。咁有啲当然真系过去嘅，都系一个好选择、英式教育噶嘛。 系，仲有最吸引，其实对嚟讲吸引就系佢亦都有一个欧盟嘅资格。 系、系啊， 系啊，你喺欧盟地方里面，你即系去德国啊，依啲其他周边欧洲国家，你基本上都唔需要有咩签证，或者你基本可以喺直情喺其他地方打工。 啊，冇错， 欧盟里面你应该可以喺里面打工。 冇错冇错，阿 Win 果然跟我多知道大概嗰个规则啊。欧盟咧，佢类似我用中国嗰个比例咧，当欧盟就系中国。可能有啲唔同添啊，不过都但系咧，总之欧盟嗰、那个成员国啦，你系欧盟嗰个其中一个国家嘅国籍嘅话咧，你可以自由地选择你可以去德国嗰度工作啦，你可以去西班牙居住啦，你可以你嘅小朋友可以拣去如果而家英国仲系欧盟嘅话啦吓、你可以拣英国读书啦吓、你譬如你个小朋友读音乐嘅，你可以拣去奥地利维也纳学音乐啦，自由选择。 系呢、這个我相信都亦都系几吸引嘅一个地方嚟嘅，始终系仲系一个欧盟嘅资格嚟啊嘛。 系变咗一等于廿八咯，廿八个欧盟国，你移民一个国家，你等于攞咗廿八个国家嘅身份啦。 如果系移居咧，即系移居嘅意思就我，譬如我当然系50万啦，50万系基本入场费啦。咁喺嗰边即系唔会再有其他要求啦，即系你就自己买层楼啊、租楼啊乜都得，即系当然都系原本嗰50万嘅啫。 系。你只要你譬如话而家你系拣开公司呢个方案啦，咁呢个当然唔可以撤资啦，即系唔可以攞翻走啲钱啦。你五年之内，咁你五年之后冇问题噶啦，你已经成为咗呢个爱尔兰永久居民噶啦。 咁间公司有咩运作咧？有冇需要？ 有啲人真系过去开公司噶，啲老板，譬如开头先嘅科技公司，佢喺边度开都一样噶。咁我好、佢反正本身都系做欧洲客人，咁佢咪将个总部摆喺嗰个欧洲嗰度咯，摆喺爱尔兰咯。喺爱尔兰，咁佢咪继续做个生意咯。如果你唔谂住开公司嘅，咁咪有啲生意买卖咯，有啲养老院，因为爱尔兰个养老嗰个政策做得很好嘅， 佢福利应该亦好啊， 非常好。全欧洲嚟讲，养老啊，尤其是强国人系咪好中意倾养老呢个话？ 系，因为老年化嘛，社会老年化嘛。 系啊，好多强国人都系同我开始讲移民呢样嘢咧，佢就话养老咯，佢哋为咗养老嘅。咁爱尔兰系一个做养老做得最好嘅地方嚟嘅，即系佢哋会有好多嘅配套啦，唔止系钱噶，养老院啊，国家会定期俾一啲钱养老院，养老院唔系净系一个够你食够你住嘅地方，可能有好多活动俾你玩啊，等你有嘢学啊，等你即系爱尔兰讲笑咁讲嘅，佢哋冇嗰个养小朋友嚟陪自己过晚年嗰个咁样嘅思想嘅，系啦，佢哋自己喺嗰个国家度生活都系好开心噶啦 ，OK。 即系个小朋友就算唔养佢，佢都会好开心噶啦。 佢哋个思想系啊， 冇翻嚟啊，仆街仔。 咁又唔会冇翻嚟，佢思想系小朋友，可能欧洲思想都系咁噶， 西方思想系咁嘅情，西方 成年人佢系自己嘅家庭，系啦，咁佢中意自己独立。 地喺出面生活 OK 噶，佢得闲同你翻嚟 as a friend 咁样去倾偈食饭，咁当然系 welcome 啦。咁、啊、但系佢喺自己出边， 即系十年都唔翻嚟，都仲都冇乜所谓嘅。 系啊， 唔系咁呢个西方文化嚟嘅、 啊， 即系好似啲动物咁样噶咯，生咗啲狗仔，生咗狗出嚟就 唔系咁。你某程度上又调翻转，即系俾翻个自由嘅人格你咯，即系俾个自由嘅人格俾自由你，即系你唔使咁。即系咁多成个家族喺度牵住你，有冇顾虑？ 系系，各有各好嘅。咁中国式嘅嗰种家庭温暖 家长式咯，家长式嘅管理 有佢吸引之处嘅。但系即系你睇到，就算佢哋冇嘅小朋友呢啲去叫做养佢啦，叫陪佢啦、嗯，但系佢嘅老年生活都系会唔错。咁爱尔兰系喺欧洲西方国家之中做得最好嘅一个添。 O K， 咁嗰啲饮食咧，饮食即系都我谂相信都系西方锯扒、汉堡包， 系啊， 我不停饮啤酒， 都系英国嗰啲咯，英国锯扒 系啊 ，Irish pub 啊嘛， 爱尔兰啤酒啊，爱尔兰咖啡啊，咁佢都系 relax 啲嘅，即系就唔会话咁逼埋一张台啊。香港好恐怖，其实我听好多移民咗去外国嘅朋友翻嚟讲咧。吓死你个香港一个四人台嗰啲餐厅嘅卡位 食饭时间， 嗰十个人啊，爱尔兰或者英国啊，西方社会唔会咁样，边会噶？你食饭唔系真系食饭咁简单噶嘛？你都会想坐得舒舒服服倾下偈噶嘛？ 喂，咁多优点有冇啲值得留意，即系或者缺点少少值得留意嘅地方咧？其实 咁喺香港嘅申请人嚟讲啊，确实系佢唔系话咁有钱啦、啊，即系咁易入场啦、啊，因为佢除咗话嗰个钱。五十万欧元之外咧，佢有资产嘅要求嘅，200万欧元。你如果本身你资产冇咁多嘅话咧，佢其实呢个考虑咧系出人性化嘅。佢觉得你如果你得五十万，你系投五十万落嚟，咁你好危险，点生活啊？佢要觉得你口你个银包入边有200蚊，咁好啦，你可以摆50蚊嚟我国家啦。 即系有个风险评估先啦， 你要过到呢一关，咁同埋都有嗰个资产来源嘅要求咯。咁香港人通常呢方面唔难嘅。强国人就 百期有六七层楼卖咗都够噶啦， 强国人呢样就难啲。 系，咁嗰个生活会唔会枯燥嘅咧？即系四点钟之后条街冇晒人咁样。 哦，呢个会啊，呢个 系因为西方社会应该即系唔会话你夜晚好似喺香港大陆又好，国内强国都好，你可以中意揼骨揼瓜烧嘢烧嘢。我谂喺爱尔兰都柏林啊，系咪都柏林？ 系都柏林， 都柏林应该就冇呢啲少啲咯， 已经好少少。你讲嗰个 五点钟先冇人咯， 省时系噶。佢哋因为全部人都 relax 啲轻松啲嘛，咁我同啲移民嘅客人都系咁讲嘅。如果你本身系一个鍾意热闹嘅人，咁可能爱尔兰啊呢啲未必适合你啦，你可能要去可以去英国伦敦啊，去澳洲某一啲省市啊，咁样先至系好啲。咁可能你去到当地你都要諗下系咪得一种生活方式囉，你可能諗下咦其实人哋嗰种生活方式又有另外一种嘅合理性喺度喎，可能真系六点前就应该停咗去工作，跟住六点后可能翻屋企 relax 下，叹一杯咖啡，饮一杯红酒，去睇下电视剧，睇下电影，听下音乐，呢一种生活方式慢活啦，所谓嘅，咁其实咪都系一种可以拣嘅生活方式，就未必系香港咁下完全排到密密麻麻嘅一种啲节目咁样啦。 嗯，咁都听落好似几吸引嘅，过去生活两三日嘅话，不过各有各嘅睇法啦。我谂养老生活咧，可能系 OK 嘅， 系 我 OK 嘅。你 MG 你俾钱咯，我好想移民爱尔兰，我听落好中意。 系啊，好啊，好啊，冇问题啊。你借400万欧元俾我，俾200万欧元嚟啊。 诶，百期卖咗几两三层楼够啦。 好啦，咁啊，今期啊，讲完呢、這个移民爱尔兰，其实一路咧都想同大家即系讲多啲，睇下移民方面嘅唔同嘅资讯。咁大家其实香港人咧好多我哋讲，其实香港人嗰个世界观咧唔应该系。淨係喺香港嘅的確我而家都係㗎嘛，講緊香港有國際視野嘛，其實唔係淨係一定係移民嘅，多啲了解一下外國發生緊啲乜嘢事啊，可能睇下新聞啊，可能同一啲本地嘅外國人去傾下，咦其實好多嘅嘢可以借鏡，譬如話獨立係咪一件可以思考嘅问题咧，呢啲其实都系 唔可以可以思考，但系唔可以讨论 咯， 唔可以讨论咯。 我哋依家就讨论紧嘅， 我希望下集仲见到大家。 我哋讨论苏格兰独立， 希望下集仲见到大家。 苏格兰喂，佢而家讲紧脱欧咧，苏格兰好似又话即系再发起呢个独立公投，你估 O 唔 OK 咧？你知唔知苏格兰独立咧？ 咁啊，苏格兰嘅命运系掌握喺苏格兰嘅手嘅，唔系掌握喺我哋香港人嘅手嘅。 但因为香港人呢你苏格兰独立呢个关注重点呢得两样嘅啫。个股市跌唔跌同埋啲英镑会唔会跌。 香港人正常嘅香港人关注就係关注呢两点嘅啫。其他应该都唔会关注㗎啦。 咁香港人应该唔支持啦。 正常都一定跌嘅。 好啦咁今期倾到呢度差唔多啦。咁下期我哋再讲下下次可以讲下啲强国睇下大家可以 inbox 下我哋。我哋呢想讲下唔同省市咩特色。有人呢就 inbox 我哋讲下味蕾，有人同我哋讲下呢有啲咩嘢食。我哋睇下用一个礼拜睇下有咩事有咩嘢下同唔同省市嘅特色同大家讲。 我建议讲嘢食啦讲味蕾我驚阿伯奇地。 喂阿边讲好多喎。 阿边讲咗爆咗咩嘢出嚟啦。咁我快组织一下先。 好 下期见。 拜拜。